有的人他会是感觉到温暖 哦、 有的人会现在就觉得寒冷。 你要像我身上、打摆子怎么办呀？忽冷忽热。 什么打摆子？ 打摆子、小时候得的一种病嘛。 哦， 打摆子忽冷忽热的， 那叫打摆子、这种病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 最严重的结果， 就是有点缺心眼儿，你知道吗？ 这看出来，看出来，没治好啊！好，来。今天早上话题啊，我为什么说会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冷啊，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可能说的这个，如果没有你没有做过的话 啊， 哎，你现在可以换台了啊。 有 这个我们今天早上说一说你为另一半做过的浪漫的事儿。 哦，为另一半做过的浪漫的事儿， 哎，或者是就是另一半为你做过浪漫的事。 对呀、咱彼此的嘛，咱都可以说一说 彼此。就是 你没做过没关系，他做过就行、 就是因为有的是这样啊，有的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一定要说一说，为什么要说一说、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夫妻两个啊，我给你做了，但是对方没有意识到， 哦，就没想到这是一个浪漫的事儿。 没有，他其实可能就比如说甲方男的啊，乙方是女的、 好嘛，你 这办公室的，哎，不是，甲方就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其实是我出于一种这个浪漫的心 啊， 出于一种温柔的心我来做的。 对， 但是乙方他可能当成一个很平常的东西，他就给过去了。其实这个情况如果不说出来，他也挺伤人的。 对呀、他觉得憋屈的很、我可能是精心策划的， 对， 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个点儿，拿到这个东西，或者是办成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结果你视若无睹。 没错。所以今天早上是这样，有的人会觉得寒冷，有的人会觉得温暖。 哦，哎，但是也有可能经过咱们俩这么一点拨、有一些事挑开了以后， 就像那青春痘给挤破了，啪， 明天就去民政局了。 哎，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其实引起这个互动话题也是由一条新闻引起来的，说是这个最近有一女生特别有意思、 怎么着了？ 她在出去玩的时候，厦门的小姐姐啊，在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哥哥，两个人一起坐过山车的时候呢，两个人还反正简单的聊了几句、这个小哥哥还跟他聊了聊他的首饰啊等等的、就聊完几句以后 呢，本身这俩人是不认识的， 不认识的、 明白了， 不认识就狭路不是狭路相逢，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 哎、然后结果呢，就两个人反正就聊了两句，坐完过山车就各自散开了 啊，就一笑泯恩仇了呗。 对，这个，结果这个小姑娘呢，就往下再去旅游的时候，越走越觉得自己喜欢这个小哥哥， 哎呀，放不下。 于是呢，人家做了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什么？ 在网上，在整个他西双版纳那个地方各个酒店 哦， 开始疯狂找这个小哥哥。 那怎么找啊？这多难的一件事儿啊！ 挨个酒店问， 哎呦， 找了他一共找了多少个酒店？ 诚心诚意的呀！ 哎，然后呢，还上网上发帖， 我要找到你， 找了100多家酒店， 无论东北南西。 对，你确实以前那个打摆子啊，真是没有治好啊。对，所以人家这个找了100多家酒店， 就终于 还在网上发帖，花了都上万块钱了， 哎呦， 一定要找到这个小哥哥。 结果这个小哥哥结婚了， 没有。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他要是真结婚了的话，可能不会自己出去旅行吧？ 哦，但也有可能，或者说刚才他们俩聊天的时候，就是在坐过山车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暗示过哦，你自己什么情况？我单身啊，我也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会有这种暗示。但是可能就是聊的过程当中，姑娘觉得这小伙可能 特合适， 单身的一个人。 哎呦 啊， 那最后也不知道找没找着。 哎，这个要看后面的后续新闻报道。 好， 对对对， 咱从这引发的，咱就说说呗，浪漫的事儿， 对， 浪漫的人儿。 哎， 你为他做的，他为你做的，还有你为他做的，他不理解的，他为你做的，你可能忽略掉的。 哎呦我天哪， 你看我今天总结的这到位劲儿的， 就你先今天脑子稍微清醒一点啊。当然就是这个高三元还说了啊。你们今天这话题啊，我这个浪漫的事儿是吧、就是把慢字去掉的事儿没少干，反正浪漫的事儿倒没多做。 我们知道您做了不少别的事儿啊， 就光浪了是吧？好，接下来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社保降费率啊，社保降费率降低，待遇呢还将逐步提高。 还有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层面运动场地从今年的10月1号已经开始实施。 新兴职业当中，宠物医生、热身教练是最热门的。 健身教练 啊， 热身不用人带。 我说成了热身教练。哦，对，哎，你看 热身教练， 就是我真的就是有所感，就一定要有所抒发。 哦、 我就是现在特别热，所以我就想，哎，那么热，那么热， 你少来，你是去健身房就光做完热身就走了是吧？啊，还希望特别希望有个热身教练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哎，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11月2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布了社保降费率的最新政策，原定实施至明年的现有政策，也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失业保险缴费比例总和从3%阶段，这个阶段性的降至1%，将会在明年4月底到期之后继续延续实施。那对于社保降费率是否影响社保待遇的问题，专家透露说，降费率不会影响社保待遇。未来随着经济发展以及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成本的变化，各项社保待遇还将逐步提高。 太棒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校园内发生的事儿。近年来呢，北京、江苏等多地发生了校园塑胶跑道不合格的事件。那么针对这一情况，由教育部牵头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近日定稿。那么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么今年11月1号后交付使用的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必须执行新的国标。那么新国标呢，借鉴了国内外相关的标准，针对性地解决了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建设中存在的安全、环保、运动防护等突出的问题，并且综合考量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生命周期当中各个环节的主要风险点，提出了符合绿色发展、技术进步、行业规范以及学生健康防护要求的各项技术指标。 好，再来说一下，尤其家里有小学生的朋友，中小学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从昨天开始呢，北京市中小学生可以通过手机在线办理学生卡的充值以及延期业务。市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联合一卡通公司已经完成了全市120.5万张中小学生卡的联合认证工作。那一直以来呢，持学生卡乘坐公交可以享受2.5折的优惠，因此持卡人必须到线下网点办理充值和延期业务。一卡通公司在前期运作高校学生卡的基础上，开通了中小学学生卡手机充值以及延期业务，免去了学生用户到指定线下网点办理业务的不便。目前市面上多数具有 NFC 功能的安卓智能手机都已经支持该项业务。首次办理充值或延期的学生用户需下载北京一卡通 APP 来完成注册。那在服务页面当中选择学生卡，输入信息完成认证之后，就可以享受手机贴卡充值服务。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仅是那种带着一个圈 C 标志的学生卡支持在线充值啊。 哦，大家注意一下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十一了，网购节即将来临。北京市工商局呢昨天提示消费者，面对各式各样的低价宣传，建议咱们大家伙提前关注商品价格，警惕先涨价再降价的消费陷阱。那么在购买商品前呢，要仔细阅读平台网站和商家的促销规则，比如说明确红包、积分以及优惠券的使用范围，询问退换货的方式和运费政策，避免事后啊因为咱们不了解这个规则而发生纠纷。那么此外呢，预售产品呢要注意定金和定金的区别。 嗯， 就是怎么说呢， 叫装订的订 和预定的定的这个定 啊、哦，这两个定不是一个定， 不是一个定， 哎 啊，它不一样。比如说咱们规定的这个定啊，定金呢通常情况是不退还的 哦， 尽量确定需求之后再支付。 嗯， 那么支付过这个规定的这个定的这个定金的商品， 要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剩余款项，避免因超期付款而遭受经济损失。 你已经被这个定给搞晕了。 行，我绝对不买东西，我告诉你。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一下啊，说一说这个您做过，您为另一半做过什么样浪漫的事儿，他为你做过什么浪漫的事儿，或者是你做了什么浪漫的事儿，对方没有觉得这是个浪漫的事儿，或者是他觉得一个浪漫的事情，你认为这不是一个浪漫的事，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我想把你的嘴封上。 来， 在这样一个萧瑟清冷的早间，咱们是不是放一首特别让人伤感的歌曲？ 哎呀，这个特别合适， 是吧？那年错过的爱情。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都做过什么样子的浪漫的事情？你来那里。 美肥的小蜜豆说了，我记得我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我牙疼，哎呦，疼得我连班都上不下去了。然后我就买了张电影票看电影去了。 哎呦，上不下班却能看见电影， 这什么单位啊？电影开场的那一刹那间，我老公他坐在了我边上。当时我就蒙圈了，瞬间牙就不疼了，我觉得还挺脏。哎，这怎么回事呢？ 他 一定跟他说了，说我要去看电影。 他肯定跟他老公说了，就说哎呦，我这牙疼，我实在上不下班去了，我要去看场电影止止痛。 我告诉你，我知道了。 哎呦呦呦， 他老公肯定不是因为要陪他。 她老公是她那个单位的领导， 不是，她老公绝对是要去查岗，这点事儿你都看不清楚吗？ 也有可能， 怎么就突然牙疼呢？ 也有可能啊，她光看到她老公，你当时没有注意老公旁边有没有人吧？ 大黑的球，我的 天哪！哎呀，本来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被我们直接说成了一件惨案。 对，别黑人家了。 没有，人家说了啊，老公看完电影以后还带我去喝粥去了。 哎呦，真不错， 真不错啊！就你们那单位真不错。来看，再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还有我们节目当中著名的段子手啊， 谁？ 这个乖乖小熊说了啊，我最浪漫的事就是我老公向我求婚了呗。那天他鼓动了我所有的同事都瞒着我，那天正好是我的农历生日，公司那天特别忙，我中午都不想吃饭了。然后呢，我老板说：“哎，那个谁，你过生日啊？这个高磊请你吃饭 啊？”真的啊？ 哎，我就合计，我过生日让别人请我吃饭不太好， 不合适，你掏钱吧。 就拿了100块钱啊，合计 100块钱你就请我吃饭， 就是哎，合计中午吃个饺子是吧？就和大家一起下楼了。然后就看到我们同事，我们公司附近的小广场上有人求婚，哎，我就想过去凑个热闹，没想到，女主角是我， 就没事偷着。乐劲儿的， 哎呦我天哪， 一下成为了女主角，全场关注的焦点。 对， 我天呀， 再来看看啊， 也没梳头是吗？也没洗脸。丫头就说了，二位帅哥早安。我和我老公做过的我们俩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在一起在10度放孔明灯。我老公呢为我做的浪漫的事儿，我认为呢还有一件，就是2017年的2月18号，我们家小公主出生那一天。哎呦，你可不知道，我老公在产房外哭的那叫稀里哗啦的哟。 哎呦， 回到病房的时候，他抱着我们家小公主，乐都合不上嘴儿，感觉特别幸福，一切都是值得。是他又没付出什么辛苦。 你少来。其实我看过很多那个网上的视频，好像就是当爹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晋升为父亲的时候，有好多人都是特别的感动， 就是要不然喜极而泣，要不然就是有点傻，有点懵， 有点懵， 有点懵。我当时就是有点懵，然后就是觉得 你觉得是我的吗？ 当时确实会有那么就是各种的复杂的杂念，你知道吗？ 别别别， 就是当时就是很懵，然后人家大夫护士让你干嘛去？哎，你该你填个表去，你签个字去，你拿 着让你干啥你干啥？ 对对对对，就当时就跟木头人一样，你知道吗？ 哎、早知道你我认识你晚了，我那时候要是趁你生孩子的时候是吧？我就啊，你嫂子生孩子的时候我就找你啊签各种单子。 我的天， 来看一下伊藤君说了啊，这个上大学那会儿啊，交了一个女朋友，那时候都是住宿舍。 是， 哎呀，有一次女朋友感冒了，很难受，但当时她身边没有药啊，我就决定给她个惊喜，偷偷的买好药去找她。当天都很晚了，大冬天的，穿越了大半个北京城，本以为她会很感动，结果人家不以为然。 不， 我觉得 你得体谅一下。姑娘当时是重感冒在身，她难受，她本来她就不想动， 她那个时候可能表现出来，她就不会太激动。 对，是病症困扰着她。 但是过后呢，你是不是应该觉得很感动才对？ 如果过后她还是这样的话，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要把这个过程，你得学会描述。 哦，对， 你得把这个过程，你得跟她描述的惨一点。 是是是是是。 哎呀，今天就把你得表现的惨一点。 哦， 你很可能是打车过来的。但你就要说你徒步过来的， 对对对， 你很可能你就身上很热，但是你要哆哆嗦嗦， 对，然后你就说本来这一路挺顺利吧，哎、你就说我连撞了三辆车， 哎，咱俩这不是最浪漫的事儿，咱俩这最坑爹的事儿，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你做过最什么最浪漫的事，或者对方为你做过什么最浪漫的事情，哎，包括对吧，等等的啊， 对，或者你做了一些，他做了一些之后，你们互相不理解的，没有意识到的， 哎、对对对， 咱们今天说开了就行了啊， 对，安安静静，安安静就说了啊，参与互动，没错，我们看到您了，就是这里，欢迎您发互动内容过来啊， 嗯，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一些热点消息啊，先来说一说新兴职业吧。 好， 那个新兴职业当中，这个宠物医生、健身教练最热门，来看一下。 没错，日前的两家机构通过对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新职业群体人群大数据的调查，联合发布了2018年新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这份报告呢，勾勒出了新兴职业从业者的收入、工作偏好等相关的信息。数据显示啊，宠物医生的收入最高，超三成的育婴师是男性哦。 育婴师是男性， 哎， 咋育啊？ 这就更有安全感呗，是吧？是这意思吧？ 不懂哎啊，这不明白啊。育婴师，然后来，随着我国大量适龄劳动力从制造业向生活服务业转移，以及在消费升级背景下，消费者的需求日趋个性化、多样化，新职业人群的收入也在水涨船高。那数据显示，5000元是一个显著的分水岭。新职业人群月收入高于5000元的已过半数，达到53%；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达到35%，超越了很多白领的月收入。来看一下像宠物医生、健身教练、调酒师、月嫂等新兴就业群体的队伍在不断扩大。 对对对，人家有28%的这个宠物医生月收入在20000元以上呢。 哦， 厉害了吧？ 对，现在可是这宠物有的时候比自己命都重要，金贵。 我告诉你，宠物看次病真的比咱人看次病还要贵。为什么 呀？为啥？ 就是主要就是他们那些药品、你知道吗，大部分都是纯进口、咱们很多的这个人看的病、吃的药都是大部分是进口的、可以报销的、但是宠物的这个药都没有、国内生产的、所以它就贵在这儿了， 是吧、 要不然咱俩合伙开一个宠物医院， 我才不要， 多赚钱， 我觉得关键是还有宠物不会说话，你治得好治不好我也不知道。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啊！再来说一下，反正其实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啊，不再说是以传统的就业思路了啊，而且是以兴趣为导向，坚持自我，率性，不为人缘。以前你要是以前你说，哎，您是干什么的？我给狗看病的，我是个宠物医生。 是是， 其实叫兽医嘛， 兽医，对对对。 会有人就 会有一些误区， 兽医，哎哎哎，但人家现在叫宠物医生， 对，多好啊，这职业是不是？ 万一你说丈母娘要是视狗如命，对吧？哎，你这个好，你要是个宠物医生，那这 给你加分项啊，是不是？ 对吧？ 每周六的时候，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专门请某医院的宠物医生来给大家解答各种问题。哎呦，咱们听众反馈可热烈了， 是吧？ 啊，猫猫狗狗的，还有那个就是其他那叫什么异宠， 异宠就是什么蜥蜴、蝎子、蛇啥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什么青蛙呀、小鱼儿啊、鸟啊。 哎，也不要说了，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浪漫的事情，好不好？ 好的好的， 各位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您都做过您为另一半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另一半为你做过什么样浪漫的事情，你们都察觉到了这是浪漫的事情了吗？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Let's go、 来吧，看看大家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说了哪些浪漫的事儿呢。 CC 说了啊，哎呀，要说我做过的浪漫的事情还挺多的。我是个浪漫的人。24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网络，我先生啊，那时是当时是男朋友、 是 过生日，我就在当时发行量非常大的精品购物指南上刊登了一首歌词和他的照片。哎呦，我天哪，这就相当于现在，比如说你在你这个 就是 在某网站首页 啊 发个一个，或者是在世贸天阶大屏上， 对对对， 来个这个、来个这歌词。和照片，结果引发了一片嫉妒。5年前先生过生日，我们正在马尔代夫度假，我悄悄地请酒店在晚餐时送上生日蛋糕，结果酒店的节奏那个慢呢、我们都快吃完了还没送上来。就在我闹心的时候，酒店的帅哥送来了一个漂亮的蛋糕，还贴心地演奏起了生日歌。没想到的是，周围素不相识的宾客们也一起鼓掌，我当时那个开心啊，偷瞄我先生一脸遮不住的笑，我现在想想都记得心里美。 真好，有这样的媳妇多好啊，什么重大日子全想着老公， 而且他知道他能做、你知道吗？ 对， 嫂子做过吗？ 美、都是我想着、 真的吗？你别说你做过吗浪漫的事， 但是我想着这日子呀。 你想着日子有个什么用啊，你得做、 做出来是吧？ 你得做出点什么事，你光想着哎，我记得今天是你生日、 我说一句呗，反正我就嘴皮子来得快、但是做不做 这不行， 咱看医生吧。 对对，好，你还有呢。 说起浪漫的事，想起那年我们最艰难的那一年、那一天跟老婆忙到夜里快11点才回家，估计是一块创业、我突然想起那天是我们结婚的纪念日啊。我没提醒老婆，只对她说，哎，媳妇儿先别睡，等我回来。那晚下着雨，我先是找了个商店买了瓶普通的红酒和一些吃的，花店早就关门了，没办法去路边摘了一朵月季。回家之后老婆看到这些都哭了、到现在想起来还好感慨，那是最寒酸的一个结婚纪念日，但是却是最难忘的一个。 哎呦，我真的听了以后，这是这种就是 共患难的夫妻， 对，共患难的夫妻、千万不要忘记那朵偷的玫瑰花。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红星美凯龙11月1日至11日尖货开团，邀您线上参与，互动抽49999元免单，领每满3000元减666元券，一元抢1111元券，至尊帽购物满30万元送一台置顶冰箱，朝阳路商场460元购九木花洒无限量，详询店内。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佳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在每盎司1230美元上下徘徊，市场的静待美国正在进行的中期选举投票结果出炉。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31.78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为另一半做过的最浪漫的事情，或者是另一半为你做过的最浪漫的事情，或者是你做了他没有感受到，他做了你没有感受到的浪漫的事情。 已经有人夸你嘴皮子好溜哎，猫头就说已经晕菜了，帅哥的嘴皮子真利索。哎呀， 他必须的，是不是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大家还做过什么样子？钩子说了啊。我和我老公做过的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当年千禧年的时候去王府井庆祝， 哦， 他买下了街上所有的金色氢气球， 金色 让我拿着， 哦， 也就街上就金色的这个色儿的就没有别人拿，只有他拿，买 醒目， 全部都拿着。他说，哦，你们能想象当时我在拥挤的人群当中的那个场景吗？那年我们还在上大学，后来我同学还说他那天晚上看见有个人拿了20多个金气球，我说那就是我呀， 有点小傲娇的感觉。 哎呦， 是吧？ 女人就你舔啥舌头啊？高磊说到这儿以后，舔了一下舌头。 因为我那脑子当中也想象出，因为千禧年是2000年 哦， 那一年其实我还没毕业呢，我也在想， 哦， 对， 你 所以我也回想起了我的大学时代。 你你当时为哪个女朋友做的浪漫的事情啊？ 这倒还真都是他们花钱为我买点什么小纪念品，叠个千纸鹤呀。 我真受不了，我就想知道啊，是这样，这高磊天天在节目里边吹，说他以前就所有的女朋友都是围着他转，给他做， 对呀， 就是做那个，哎，但是说实话啊，说来也是报应。你看现在找了嫂子，治的他一愣一愣的， 我们夫妻恩爱，我告诉你，恩恩爱爱。 但是我特别想还有一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一下 啊， 我们曾经找到过首师大的他的校友 师妹吗？ 啊，师妹校友，我现在特别向全球征集高磊的前女友们，你们有没有在听这个节目？高磊首师大毕业啊，然后有没有？ 我们看一下马可波罗怎么说吧。 哎，好，来你说 啊， 对不起，是杨可波罗。 激动了， 紧张的我做过最浪漫的事儿，就是答应带我媳妇儿去玩北京100个地儿。就结婚， 哎呦 啊！从2015年的8月2号的第一个地方，门头沟的东方红隧道开始， 哦， 去这地儿， 哦， 到今年9月19号 第100个地方西城民政区结束。这100个地方我全部去完了，如今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看人家也是很浪漫的事情，这个 为什么第一次要去隧道啊？黑咕隆咚的， 这 伸手不见五指。 谈恋爱哪有去明亮点的地方啊？对不对？ 这姑娘也愿意。 你这是上山入地， 我天， 对吧？上天入地，人家都愿意， 愿打愿挨的。 哎，你甭管人家这100个地方，人家真的完成了， 打卡完成。 这我觉得其实它都是一种非常有仪式感的东西。 那当然了， 是吧？ 这以后回顾一下这三年我们走过的路，哎、天哪，100个隧道。哪儿黑往哪儿去。 来来来，还有 Cynthia 就说了、是在这互动吗？没错，我们看到你了，就在这互动呀、Cynthia 啊，然后那个哎，他还这个我们看一下啊，他说了，我老公做过的唯一一次浪漫的事儿，就是在向我求婚之前，每个节日啊会送我一个自己手工制作的礼物盒。 哦，自己做， 里面是礼物。然后呢，老公亲手做的盒子我都没舍得扔，结果后来多年我才发现， 怎么着？ 三个盒子里面是有暗层的 啊！ 然后每个暗层里边都分别写了一句话， 什么？ 嫁给我！ 哎呦，这叫浪漫！ 天哪，给我感动坏了！ 他是福尔摩斯吧？ 真没想到，结婚以后就没有什么浪漫的事了。 但是可见他真的用心爱过你，不叫爱着你， 你爱着你，注意。语法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 只是结婚了以后，他可能就是迫于生活所迫呀，没有那么多这个 叠个盒子有那么费劲吗？ 你给我叠个盒子带暗层的，我看看。 对对对，我错了，我倒 不 会叠。 还有那么容易，对吧？这个东西不容易的。 关键他能把这"我爱你"仨字藏在里边 哈。哎呦，这个厉害。 哎，莫妮卡说了，专门停车在路边参与互动。我经历过最浪漫的一次呢，是和初恋男友吵架之后，在车站不想和他继续争执了。这个时候过来一辆公交车。我也没看是什么车，就自己上车了。上车后就后悔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懵懵的我就坐了两站，之后我就停车了一阵骚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 突然他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拉着我就下了车。原来他打了一辆车，把公交车堵在站台了。把我接下来要道歉。哎呦，真的有点像拍那个浪漫电视剧的情节。 对，就是追公交车嘛，都是一般的。这停下来，就 人家都是跑着拦，现在他还开个的士拦， 这就叫现实。 这叫智慧， 因为追是追不上的，只能打车追。 大学时代的美好记忆， 真的好，这就是青春。青春就是这样，就是可以无拘无束，可以勇敢的去做， 冒冒失失做一些事， 可以看起来很幼稚，真的，这就是青春，我觉得特别好啊。好，大家今天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像四喜丸子、这个 S666 以及马无理，我们都已经看到您了，您就直接发互动内容就可以了啊。 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百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就选菜百，11月狂欢节，菜百首饰全渠道欢乐购，即日起至11月11日，线下门店购买首饰满额有惊喜，菜百天猫旗舰店优惠不断，生肖贺岁吉祥新品，千里克拉钻、红蓝宝石、黄铂金、翠钻珠宝饰品，一站式选购，多重惊喜邀您来。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先来关注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两个好消息，那就是要说一说正在土库曼斯坦哈 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进行的啊，2018年世界举重锦标赛。这个男女的这个双项比赛啊，昨天晚上结束了男子81公斤级的争夺，中国选 军其领衔的男女混合接力队也强势夺冠。不过呢，几名中国新秀的表现却不甚理想，过多犯规也依然困扰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啊。 对，因为这个平昌冬奥会的时候，咱们就曾经遭受过犯规的严重困扰啊。新的周期呢，国际滑联对于犯规标准进行了一个细化调整，将原有的犯规从3种细化到10几种。 哦呦呦呦， 在比赛什么阶段做出什么样的动作都有相应的判罚，所以啊，这个时候你就要不断的去就是调整 新规则的变化， 适应新规则。 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一视同仁，公平公开公正。 对 对吧， 当然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内心总会有一种想法，尤其我看到中国电竞选手，其实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就是前两天 IG 这个 那么火呀， 战队啊，你看到吗？网上视频好多人啊，这夺冠了， 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兴奋。 不是，那这就跟看足球一样，就像你支持的纳达尔夺冠了，你不兴奋吗？ 哦，兴奋兴奋， 对吧？电竞也是一种体育项目啊，也赢了，对吧？赢了以后也是非常的，就是 振奋人心， 振奋人心，人家也是代表中国队出战的，对吧？ 对， 最后夺得了冠军。但是每次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总会想到一个事情， 什么？ 制定规则和这个重要性。我们有时候在国际贸易上面，或者是在一些什么样的方面，我们有的时候都是在别人的规则下起舞。你玩的再好，就是看着你兴奋的时候，你会觉得制定规则的人才是最牛的人。你明白我意思吗？ 因为他规定了你怎么玩，怎么能夺冠， 怎么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在无论在各个行业，我们要争取更多的制定规则的发言权。 对，所以咱们要走在时代的前头嘛。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叫做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你对象为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或者是你们互相为对方做过最浪漫的事情，但是对方却没有感觉是最浪漫的事情的事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哎，你看，你刚才是问人家为什么要去隧道，人他媳妇儿来了， 媳妇儿都来了，就因为我这么一句话，为什么要去隧道？去了100多个隧道， 对，人媳妇儿来了， 说什么？ 高雷，你看你就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人，你是个没有生活的人，你这能找到嫂子，你都是属于就上了高香了，你知道？ 哎呦， 我们为什么要？他说了，我就是那个叫他叫四门三桥五牌楼，你看 这名儿， 人名儿都是地点，你知道？说我就是那个被去了100个地方的人啊，第一个去的东方红隧道，一是因为那里是骑行圣地，我俩都是骑行爱好者。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得要去打卡，是不是哈？ 这好， 好，挺好哈。哎，徐大通说了，11假期呢，有一天在杭州西湖，一个很巧合的时候，他就问我，哎，你有什么梦想？然后我就说了下面的一段话。我有很多梦想，我想学很多学科，我想做许多不同的工作，我想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吃不同的食物，去过许许多多不同的人生，然后每次不一样的人生我都爱上同一个人。我说完以后就单膝下跪，拿出了戒指，请嫁给我吧。 哇，你看这前面 好浪漫， 这段话哈，油嘴滑舌， 你看就是他们配合的特别好，天衣无缝。就是要不女孩不问这句话，这男孩也没有发挥的， 对，他要不问你怎么办？我说徐大同，我还有一个问题，你那个戒指戴在身上，你如果 他就是随时准备着， 随时 准备着， 就时刻等着他问这句话。 对，就找机会， 或者找机会就说出 这句话，因为他肯定把这次西湖之旅就已经当成了他的求婚之旅 哦，明白明白啊。来看一下这个，还有马蓉说了，马蓉哦，另外一个蓉啊， 不是那个蓉，不是那个蓉啊， 吓我一跳啊啊呸啊！刚才说了那个蓉啊，那个我和我媳妇儿最浪漫的事情，2007年我们还没结婚，我在国外工作，正好她生日那天呢，我告诉她你去机场，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到了北京，我躲在航站楼里没出来，那航班人都走完了，问我找谁带的，怎么联系？正好出来几个飞机工作人员，我说我找飞机工作人员带的，然后他就。等会儿我没看懂， 咱们再看看，待会儿再说。 我弄明白了以后再说啊。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说说浪漫的事啊，你为对方做的浪漫的事情。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十一月份将会在保利剧院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那其实这部话剧昨天晚上，也就是11月5号，在大连的保利剧院首演了。 哇！ 哎，我们出发吧的主持人苗山还特意前往了大连，先睹为快， 厉害了！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连线一下苗山啊。听一听他在看完了以后这个感受如何。你好珊珊。 你好大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珊。 这个昨天晚上去了大连是吧？ 对 啊，没上班啊啊！ 来吧珊珊，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看完以色列戏剧瑰宝犹太城之后的感受如何呢？ 其实直到那个现在我现在心情依然很激动，因为之前我们文艺广播的很多组的节目组都到这个现场排练厅去探班了，比如说我和大帅分别都去了2天，然后对这个戏大概有一个了解，然后背景故事也温习了一遍，然后昨天呢是正式在舞台旁边看了一个正式的首演。昨天在大连的首演也是这一部戏《犹太城》在全国巡演的第一站首演，所以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来说都是很激动的，因为第一次正式面对一个3个半小时这么长的演出，对于演员的体力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呢，这个戏在现场给我收获最大的就是感动，因为所有的演员对演绎这个故事的时候都很敬畏。另外昨天在这个观影结束这观剧结束之后大概已经10点半，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跟主创人员的座谈和分享会，然后本来主办活动是想在1个小时之内进行，但由于现场很多从北京赶过去的媒体朋友还有当地大连的一些观众朋友都很激动，留下来想和导演呢现场见面和主创人员交流，所以活动一直持续到12点才结束。所以对我们来说延续到现在的就是激动和感动。 嗯，哇，一直到12点啊。 对，就可见大家伙对这部剧的喜爱。那哎，有没有你在这个事后也跟现场的观众朋友聊一聊，包括北京过去的，包括大连当地的一些戏剧爱好者， 他们对这个剧有什么样子的评价啊？ 对他们怎么说的呢？ 哎，你别说，特别有意思。我那个在这个戏结束之后，我跑到外面，其实跟几个观众都有聊过。 嗯， 咱们当地大连的观众用咱们大连当地人的热情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当时 就问他们说，觉得这个戏看完以后感觉怎么样？有好几位朋友都说，其中有个姑娘，我转述一下，她是这么说的：哎，我觉得现场那个观众吧，演特别好，然后那个我觉得很在体力上啊，真的是不容易，这舞美灯光配合特好，没有一个掉链子的， 直爽啊，是吧？ 所以我以为他要说贼拉好。哎，其实这个我们也要在这里要跟大家再预告一再说一下啊， 对对对， 如果各位想要看到在北京演出的《犹太城》的话，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这条渠道来购票。 是 啊，您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您可以发送这个《犹太城》，然后加电话号码，前10位来发送微信的朋友呢，将会获得85折的优惠，而且这个优惠只有在这个节目当中才会有的啊。好，那谢谢珊珊，你也辛苦了啊。你回来了吗？ 没有吧？ 当然还没有，我们今天还要继续再分享一下，然后可能会和剧组更深层次的交流一下。 不要找那么多借口，回来上班好不好啊？好的， 我们期待着你给我们带来更新鲜的报道啊。 哎，好好好， 好 的， 谢谢 珊珊， 辛苦。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这个说一下啊，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前十位朋友可以拿到85折的优惠购票。 嗯， 您发送犹太城再加上您的电话号码，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加电话号码啊，叫 OK， 你只发犹太城，我们怎么联系你呢？对吧？ 对， 所以叫犹太城加电话号码，抢85折的优惠，前十位朋友是那个能够获得的啊， 是先到先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再来说一下这个你那里看到的浪漫的事情。 张小美 哦， 我是一名珠宝商 哦。 有一次吧，有位70岁的老先生来给他的老伴儿订一枚钻戒 哦。 这老先生特别真诚地说，哎呦，一辈子都没给老伴儿买过钻戒，觉得有生之年一定要把这事儿给办了。当时我那个叫感动啊，就给了老爷子一个大大的折扣。做好了钻戒以后，这老爷子特别的满意。真的，我想说，爱情不只属于年轻人，夕阳红的感情更加深厚。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好感动。 张小美啊，你有电话吗？我估计可能我 他快用到， 我也就会需要钻戒， 也打个大折呗。别 对对对对， 你就加收20%手工费就行。 是小美，你这样你发个电话号码过来行不行？ 对，关键人家还能够定制。 对，就高于2折的优惠你就不要说了，对不对？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啊，叫云龙说了。我老婆做过最浪漫的事情呢，有一天清早去日本，是大清早，那个我正在睡觉，然后呢，这时候她突然发微信说，来，你到门口收个快递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到门口一打开门，就发现他从日本飞回来，站在那里说：“你的快递到了。” 哎呦，把自己当成快递给他递回来了。 哎呦，磊磊，你说我考你一下 啊， 你加一句话 啊， 把这个浪漫的事情变成一个悲惨的事情。 悲惨的事情， 一句话。 我好像有了。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0%，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日长城。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车辙，他提了灯。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的旅游天气情况。哎，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感觉今天早上起来以后又是这个又小寒风阵阵的啊，不知道这个天气最近几天会怎么样呢？ 今天这个天气总的来说呢，就是有变化的，就是一个方面呢是气温，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天空状况。气温的这个变化可以概括为呢一高一低。一高呢就是说的白天的最高气温比昨天的最高气温要略高一些。一低呢说的是夜间的最低气温会比昨天夜间的最低气温要低。具体的说呢，就是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12度，这个比昨天的10.6度的最高气温呢要高一些。而夜间预报的最低气温呢是0度上下，这个比昨天夜间1.9度的最低气温呢低是将近2度。就人体感觉而言的话，就是今天白天中高云比较多，光照不太好，这个空气湿度要大一些，所以呢，虽然今天这个气温会高一些，但是呢，人体感觉总体来讲呢还是偏冷的一个感觉。而夜间最低气温将下降到0度上下，这是一个冰点的温度，也是这个近期气温的一个最低点。也算是这个漫长的冬季先给人们打个招呼吧，就是冬天来了，这个保暖的问题呢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是关于气温的一个变化。那么关于这个今天天空状况的变化呢，简单的说呢就是白天呢就是以中高云为主，夜间呢是这个云量会逐渐减少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未来几天呢这个天气的话，就是从冷空气的活动来看的话，就是冷空气不太活跃，预计呢是8号和9号有冷空气活动，这个强度呢不强。这样的话就是气温总体就是说比历史同期要偏高一些。相对来说气温比较低的是今天，以及周五和周六这两天的气温比较低一点。其中呢周五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下降到0度左右，和今天夜间的这个气温差不多。那么周六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度左右，这是这个也是就接近冰点的一个温度吧。而且呢还没有这个到这个正式供暖的时候，所以呢这段时间呢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暖吧，是这样的。那么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京津冀地区以及华北地区的一个天气呢，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是这个气温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最高气温呢是在6度到13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5度到4度之间。相对来说呢，就是太原和呼和浩特的这个气温比较低，尤其是呼和浩特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6度，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5度，这样天气明显比北京要冷。这个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全国来说的话，就是下雨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华南地区。那么从这个省会城市来看的话，就是西南地区的这个重庆和贵阳，是有小雨天气，然后再向这个东走的话，就是长沙、武汉有中雨，之后呢，就是像南京、杭州、合肥、上海、福州，那么再偏南一点的就是台北和海口，也都是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一个天气。北方的话就是有这个降雨降雪的地方呢，就是西宁是有小雪天气，其次的是郑州和济南是有小雨天气。从气温来说呢，就是东北和西北的气温比较低，尤其这个东北地区，这个白天最高气温是6到9度，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是-4到-7度，就是说这个东北三个省的省会城市呢，就是夜间的最低气温就是零下四到零下七度了，这个呢比北京就要冷很多了。

飞回来，然后噔噔敲了一下门，说你的快递到了， 把自己当成了快递送给他。 哎，用一句话把一个浪漫的事情变成一个悲惨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非让我给搅黄了呀？ 高磊没有的，高磊说我有。你有啥了，高磊？你是个男的， 我是代表他嘛？就他的意思就来，我来了。 其实很简单 啊，你说 那个就是只要说俩字儿， 什么 就可以变成一个悲惨的事情？ 是你说 拒签？你要对他说您的快递来了，开门说我拒签， 我 这拒收，开玩笑啊，非常浪漫啊。再来看看还有的。但是我这个地方要说一位叫做一加一的朋友， 怎么了呀？ 他说浪漫的事儿没有，只有烦心的事儿。孩子不听话，老公不疼人，能把我气死，想想都郁闷，心情不好就想轻生。这个想法一直都存在，有时候想人为什么要活着，生活的烦恼让我想远离这个不太美好的世界。从懂事到现在，不想活的想法一直都有，活得没意思，死了得了。你看 啊，就， 哎，我是觉得是这样啊，我特别要劝一下这位加一这位朋友，是这样。生活的美好你一定要让自己去发现，你现在的其实这个心理状态是你是容易很多，就不管什么事情你都去看到它负面的一面。 对，你有点抑郁了，他有点抑郁了。 所以我建议你是这样，第一是你最好去找一个心理医生有一个介入。大家我们现在不要是抗拒心理医生，觉得心理医生就怎么怎么， 是是是， 你像这种你现在这种状况，我觉得一是要有医生介入，另外你自己要尝试去想一下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情。如果比如说难道你的老公就是你，他如果不疼人，他如果没有一点好的地方，你当时怎么嫁给他的？ 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如果你们两个没有相爱的时刻，你们俩怎么有的孩子？这个孩子不从来就不听话吗？就一点都不听话，他都没有一点爱你的时候吗？对吧？他一点没有一点可爱的时候吗？我不相信一点都没有。对吧？为什么你总把眼睛放在那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为什么总盯着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对不对？ 人其实有的时候容易钻牛角尖，走死胡同。 对， 这个时候就看你自己是不是能想开。其实别人说什么，甚至是让你吃一些药，做一些什么样的治疗都没用。关键是要你自己打开自己的心房。 对， 你主动打开了，这个事情也就解脱了，也就想开了。 来听一听大家说的那些事情啊，或者是就是你要你还且还有一点，就是可能老公不太会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对不对？有的时候付出也是一种很愉快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那位媳妇儿 啊， 人家给自己老公又是上杂志，又是登歌，又是这个订生日蛋糕。我问你，你做过吗？对不对？这个就干嘛一定？ 反正爱都是互相的吧， 哎， 对 吧？ 伤害也是互相的，哎，都没有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 来看一下，红哥说了啊，浪漫的事儿其一，2015年9月25号是太太的生日，也是太太55岁退休的日子。我买了55朵红玫瑰，到太太单位接她下班，太太好感动啊，连太太单位的同事都羡慕的不行， 哦， 我很自豪。你看看，这就是付出带给自己的愉快。 而且他会选日子，55年，可能工龄都已经将近30年了，对不对？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奉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这是一辈子忘不了的事儿。 所以你看啊，你有的人是这样，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红哥做的这件事情，有的女人就会想，你看人家老公，你看人家老公，对不对？ 嗯 啊，这个有，但是有的人就会想，哦，我也要像他一样去付出。 就两个人起码有一个要主动一些，别都甩手掌柜，谁都看着，谁都不做，就跟家务活一样。 看看啊，还有那个 麦兜没有鱼丸说了，我和我老婆最浪漫的事就是恋爱的时候。他过生日，我就去西单求路人给他签字儿，送上生日祝福。 哎， 你瞅瞅多用心，一个厚厚的本子，我花了4天的时间，天天在西单路口求路人签字儿。 哎呦， 现在这个本儿一直就在他的柜子里珍藏着，那就是我对他的爱的宣言。 你看看， 你看看， 在西单路口站着天。不知道他以为是骗子了，是吧？ 就是其实有的人两个人在一起就看对方愿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在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他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就投放在你一个人身上，你就爱他一辈子准没错。 另外每个人都要自己要付出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说是60%的90后首选民宿出游， 对，就不住酒店了。 哎， 双十一前呢，一份出行的指南发布，剖析了当下年轻人正在玩些什么，正在去哪儿玩。指南显示，80后呢爱高星级的酒店，比如说5星级、4星级。那么90后呢爱住民宿，成都赶超丽江，成为了中国第一民宿集中地。而且跳伞课程成为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游的必备之选哦，包括的还挺多哈。 哎，2018年有超过1000万年轻人在出发前3天才不紧不慢的预订机票。 你瞅瞅， 哎呀，开启任性旅行模式。如今90后已经扛起了出游大旗。报告显示，喜好出游的用户中有51%为年轻90后，而富有消费能力的80后群体仅占36%，他们更偏向于度假亲子类型的旅游产品。已经这个年代代际已经产生了不同的消费习惯。 对对，而且我觉得民宿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说，如果一家人一块儿出去玩，它是有厨房的。 哎， 你不想吃外面的东西，你可以自己买一点回来自己做，特别方便。 好，再来说一个企业的变化啊，这个临时有事儿取消旅行，但是预定的酒店却要扣全款，这是很多旅行者所诟病的一个规定啊，怎么就不能退了呢？日前，携程宣布联合近10万家酒店优化取消政策。优化之后呢，原先不可取消的近10万家酒店，若用户在出行当日18点前更改行程取消酒店订单，仅扣10%的房费。 对，那么所谓不可取消房型，指的是一经预定成功便不可进行任何更改或者是取消的酒店房型，如果取消呢，则将收取相应的违约金。携程的这次优化之后的取消政策是，入住日前10天的下午5点前可以免费取消，入住日当天的晚6点前扣除房费10%，入住当天的晚6点之后你不可取消，就收全款了。 对对对对啊，好。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好，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真。 哎，好，接下来时间一起看看大家的说的浪漫的事情啊，你为对方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对方为你做过什么样子浪漫的事情。有一位叫演的朋友说，哼，我因为觉得我老公啊，就是因为我老公老觉得情人节买花都是冤大头，于是我就给他做了一次示范。 什么示范？ 就是给他买束花呗。然后呢，这是他觉得做的最浪漫的事情。 哦，就是自己主动出击了呗。 挺好挺好 啊。 哎，不是，他这后面是他说，哦，我是个女生，我跟老公从恋爱到结婚应该有10年了吧，我们大学大二在一块儿的时候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情人节我买了一支玫瑰花送给了他。 哦 哦，就是因为他觉得，就是他老公老觉得这个买花是冤大头， 所以他做了个示范嘛。 他做了 一 个示范 啊， 挺好挺好 挺好。米其林说了，我觉得这个创意挺好的。他说，我做过的唯一一次浪漫的事儿就是跟我媳妇儿下电子围棋，下着下着我就给他画了一个爱心，把他感动坏了。哇， 这是一对，这是一对什么样的家庭？人家没事在家里对弈， 是关键是米其林，你得是9段选手吧？你怎么可能下围棋下成一个爱心呢？ 就不管输赢了呗。 太厉害了你！ 就不管输赢了，就去下呗， 就是 就排子儿呗， 就围成一圈。 他媳妇还以为哦，今天老公换了新手法、 新阵仗啊！我要怎么应对他？ 哎，结果、 原来他把我自己围了起来。 哎，来来来来，看一下啊，还有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些朋友。这个爱默默说了，我老公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啊，曾经在我和我妈逛街的时候， 是 偷偷在旁边尾随我们 啊， 就是为了能陪着我，为了不让我妈发现，穿了一身黑，特别搞笑。现在想起来还挺浪漫的。 他尾随的为啥呀？ 估计是当时他妈妈也不知道他的存在 哦， 明白吗？就是两个人当时是地下恋情， 想制造偶遇， 不是制造偶遇，他就怕他妈妈看见 哦。 然后呢，但是又想陪着他逛街， 哎、 又想着他，于是就穿了一身黑在旁边。跟着他，哎，于是你能理解他为什么他的网名叫爱默默了吗？ 默默的出现， 默是墨水的默，就喜欢黑， 黑 就喜欢黑啊！ 来看看，一星说了，最浪漫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让我想起了有一次生日，初恋的男友用泡沫板雕刻的一个心形的盒子，里面用心形摆放着一个项链。 哦， 心形里面呢？是他的照片， 哎呦， 照片中的他用手摆出了一个心形的 pose，、还放着一封信，哎呦，当时我好感动，全是心形， 就是大心套小心，小心套小心， 对对对， 我数了数，一共是三心， 对，是啊啊，那不就是二意吗？ 就两层意思嘛， 所以是他的初恋男友吗？ 就是、对，爱你一心一意，好好好，来，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一些奇闻异事啊，看看这个说哪一条呢？啊、午间夜总会 哦， 这个会助这个叫什么？ 银发族，就老年朋友嘛， 摆脱孤独。 哎，其实提到这个去夜总会，人们通常会想到年轻人。当然了，那年轻人去的多嘛？英国多地呢，还专门开设了面向60岁以上老人的午间夜总会，希望借此机会把老人们的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多运动，摆脱孤独，丰富他们的社交生活。那么其中呢，有一家名为豪华俱乐部的午间这个夜总会活动是由 Cousin 夫妇发起。父亲去世之后，他们目睹母亲与孤独抗争的生活，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让母亲变得活跃，爱交际，从而结交新的朋友，摆脱孤独。如今呢，像很多的地方，伦敦呐、Claudia 等等的地方呢，都举办了这样的豪华俱乐部。他们在午间呢，把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大概花5英镑，也就是45人民币就可以入场。在这里可以喝到茶水和吃到三明治，老人们边吃边聊，欣赏音乐表演，或者是配合着音乐唱歌跳舞。卡森夫妇说，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老年人们玩得高兴，交到朋友，变得团结。虽然我们有门票收入，但活动离不开个人捐赠。哎，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对对对， 他可能这个活动地方这个夜总会平时只能是在比如说晚上5点啊，或者是6点以后才会营业，但是现在哎，其实也给自己有一个创收的这么一个方面，同时也满足了更多朋友对他的需求。 嗯， 挺好。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 欢迎你爱的路上与我同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迎着微风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 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初见说了，我老公啊是一个木太木讷的人了，不懂得浪漫，这个只是这么多年了，我每天我下班回来都会有一杯热茶， 多好啊、 哎、有的时候是最大的浪漫其实是那种叫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当中所这个、 体现出来的 对吧、他说十几年了只要他在家都会有， 你看 其实也挺感动的，这些年就送过一次玫瑰花，那是情人节一家用装菜的袋子把两只玫瑰跟菜一块提回来的，我说为什么是两只，他说卖花的小姑娘就只剩两只了，就让我都买了，他就回家了。 难道不是超市买东西赠送的吗？我妈曾经收到过我爸的玫瑰花，就是我爸去超市买东西、人家说您今天买这个东西附赠一只玫瑰花。 哦，但是那叔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买了这个东西啊。 哦，对， 对吧？ 而且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他没把花送别人呢。 哦，这哎呦，哎呀，磊磊啊。你是把你爸卖的是一愣一愣的呀啊！ 你看，说到这个老公不温柔哈，或者是不懂浪漫，韵泽也说了，他我老公也是一特别不懂浪漫的人，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也不会干什么浪漫的事儿，但是他特别会做菜，而且特别会有耐心的哄孩子。每次我看到我们家儿子闹脾气，他特别有耐心的哄，或者是他给我们做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幸福，这就是浪漫的事。我告诉大家，我老公1.96米，那大长腿好养眼哦。 哎呦，我天哪！ 天天就看着她老公大长腿，哇天呀！ 来看一下啊，是圆圆说了啊，我的生日是12月13号，有一年生日我在江苏出差，等我回家的时候，发现老公熬夜给我做了一个雪橇， 哇、哦， 雪橇有软包座椅，座椅下是个箱子可以放书包。最让我感动的是，雪橇是一大一小两个座椅，他说是为了给将来的宝宝准备的。 你们家是住阿拉斯加吗？ 对， 出行是用雪橇吗？我怎么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 他是可能、就是、 他不是在江苏吗？用得着吗？ 在江苏出差，然后回家估计老家东北那边有滑雪， 哦、 喜欢 哦，明白了， 直接做了个雪橇， 嘿，真用心、 哎。后来发现都是老公在玩吧？哎嗯、来， 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浪漫的那一瞬间哈。 对，另外一些一定要是把眼睛望向那些美好的事情啊。 对 啊，当然如果自己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状况，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去找医生介入啊。好，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红星美凯龙11月1日至11日尖货开团，北四环商场满3000元抽1000元油卡，西四环商场会员购物有机会1999元抢购芝华士电动功能沙发，北五环商场购物满20000送一台扫地机器人，详询店内。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喜欢回家时一碗热汤的关怀，喜欢出门时一条围巾的温暖，临冬将至，拿什么来温暖你最爱的人？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温暖有时是一碗汤，一句话，或者一声来自远方的问候。